不跑调了。 但是听上去依然很棒哎。 那你可以用憨憨的声音再来。 好好好， 用憨憨的声音唱吧。 哦，是的呀。 啊，好了，欢迎下次来到《辣妈正传》。 预备走， 《辣妈正传》嘿。 哇，谢谢你们。哇，太棒了！再次感谢你们，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，以及十二月份即将上线的小乖妈妈和蘑菇爸爸的他们的音频的作品。 好， 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这一期的《长乐梦工厂辣妈正传》，稍后是活力 music， 我是袁一，拜拜。 拜。 传来笑脸，日夜送温暖，然而话都讲未完。当那情书太长，情绪超短，原来玫瑰是氧化与中断，唯愿死只沾太倦。繁忙中只有按下微笑，应不应心软？